因为太害怕，乔家完全失去了分寸，只能打电话给耿伟求助。不管那边是不是方便，他想不出更多的人来帮国林。幸亏虽然想了好几遍，最后耿伟还是接了。他大概知道乔家这边出了什么事儿，但是因为他现在人不方便，接起电话第一句就是骂人。 你大爷的，有话快说。 国林大概毒瘾发作了，他一直抽筋，怎么办？ 乔家根本不在意耿伟说了什么，他现在看着郭林的样子，一口牙差点没咬碎了。耿伟那边有一分多钟的时间里突然没有声音，乔家着急的一直骂，还是等了好久才听到耿伟的回应。 你先找条毛巾塞住他的嘴，别让他咬住舌头，然后打开凉水冲他。 冲凉水？早有用吗？ 他现在这样会不会再出问题？ 这里的水打到身子都跟刀子一样，连他都受不了，何况现在这样的郭林呢？ 你听我的话去做，先用凉水冲他，但是别对着头，有条件的话最好把他泡在水里，但是要让他保持清醒。对了，你那里能找到酒精的话，用酒精给他擦身，等他安静下来就用被子裹着他，实在不行可以绑起来，别让他伤到自己。 你能不能搞到点药？ 乔家听说毒瘾是要靠药来戒的。耿伟那边又开始进入无声的沉默，这次乔家耐性好了点。过了一会儿，耿伟压低声音回的： 我尽量想想办法，你先顶着，注意别被人找到。 然后电话就被切断了。乔家把手机扔到一边，回到浴室，按照耿伟的办法打开了淋浴。但是明显凉水的刺激对郭林来说太大了，他低吼了一声，挣扎着就要躲开，乔家过去拽他，反而被一把抡到了边上，整个人撞翻了角落的桶，浴室里一片狼藉。他们两个就身手来说，本来也是郭林占上风，平时只是郭林不会尽全力来对付的，现在因为毒瘾的缘故，他什么都分辨不出来，下手自然也就特别的狠。乔家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，几乎是手脚并用的扒住郭林，翻身想要再把他甩开，乔家就索性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，一只脚撑在门框上死扛。郭林反抗时候的肘击乱踹完全不能阻止乔家，他眼睛被水冲得睁不开，就索性闭上，除了跟郭林贴着的部分，全身没有一个地方不冷。半个多小时，郭林稍微冷静下来的时候，乔家冷得牙齿都在打颤。 郭林，你怎么样？ 乔家的声音都开始有气无力了，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耗费体力。他松开胳膊，难受地抹了一把满脸的水。他问的时候，其实没指望能得到回答，毕竟郭林这种状态看着跟半个死人根本就没有分别。没想到等了几分钟，竟然真的听到身边细若蚊蝇的一句： 还好。 乔家惊讶的甚至顾不得自己起身的时候磕了一下，他跪在郭林的身边： 你现在清醒了吗？现在怎么样？ 郭林几乎是半瘫软的躺在地上，他转过头看着乔家： 你为什么？ 他大概是想问为什么乔家会在这里，只是语速太缓慢，思维也有些跟不上，以至于断断续续的。乔家看见郭林恢复了意识，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他靠在边上想笑，却挤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，到最后只能用手遮着脸，摇头不讲话。又花了一番力气把郭林从浴室里弄出来，郭林和乔家两个人浑身都湿透了。乔家先把人弄到沙发上，然后拍了拍郭林的脸： 把衣服脱了。 后者虽然意识恢复了一点，身体却还是不听使唤。他这几天已经被药物连续折腾到体力彻底透支了，现在不要说动，就连说话都要蓄力。乔家等了一会儿，见他没反应，只能动手帮他。但是衣服贴在身上是很难脱的，乔家自己都冷得一直打哆嗦，帮郭林解扣子的手也越来越慢。到最后只能先暂时休息一下，坐在边上烦躁地爬了爬自己已经彻底被打湿的头发。乔家觉得时间很难熬， 一切只是刚开始，他却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想接下来的了。郭林惨白着一张脸倒在沙发上，外面的月光照进来，映着两个人的脸色都像个鬼。 郭林，李岩死了你知道吗？就算耿伟亲手为刘宇报了仇，虽然我知道你肯定要说私怨不能这么处理。 他也不在乎郭林听不听得到了。乔家开始觉得自己是在念台词了，不过这时候谁还在乎？ 你之前不是要我做个选择吗？说黑白的世界里没有中间地带，我选择了一条路，就要堵死另一条。现在选好了，你猜我选了哪一条？ 乔家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郭林正好很轻地哼了一声。一直在自言自语的男人闻声转头看着他，忍不住嘲笑地嗤了一声。 你都这副德行了，还不忘逼我回头是岸？ 警察这种天生的正义感实在是很讨人厌，乔家在心里不止一次骂过郭林，不是这个人非认死理，他们两个根本不至于如此辛苦。可是没办法，都栽进去了，就算后悔都已经晚了。伸出手去把郭林额头上的头发都拢了上去，乔家神经质地盯着沙发上躺着的男人的脸，从眉眼游走到喉结，然后叹了口气。 败给你了，行了吧，你赢了，以后你要我干嘛我就干嘛，我保证不犯法不违纪，我连过马路都不闯红灯了。走，只要你撑过去，哪怕你以后让我看新闻联播我都看。 皱起眉，乔家自己一边说一边笑，虽然笑得不够好看，但这是他现在唯一能挤出来的表情了。他突然用力捧着郭林的脸， 我不管你现在听不听得见，你必须给我撑下去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哪怕是跟你纠缠到下面做了鬼，我都跟你没完。你他妈听见没有？ 力气越来越大，最后乔家几乎是在用晃的。郭林因为这个力道不舒服的呻吟了一声，才让他松开手，然后瘫坐在旁边发了一会儿呆，又继续去脱郭林的衣服。全脱完了，他抓过床上的被子把郭林裹起来，虽然后者不配合地挣扎了半天，不过乔家刚才在浴室里就已经掌握到了窍门，索性就一直压着。身上湿透的衣服被漏风窗户缝里灌进来的风吹得要结冰了一样，他骂了几句粗话却固执地不肯松手。郭林大概是刚才被折腾得太累了，也可能是感受到乔家这份无奈，一晚上竟然没怎么再闹，两个人就保持这种姿势累得睡着了。这也是这几天中两个人睡得最安稳的一夜。乔家见过毒瘾的发作，却没有真正跟吸毒的瘾君子相处过。头天晚上看着郭林的样子，他以为所谓的发作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很显然这只是他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错觉。耿伟忙完了手边所有事，按照地址找到乔家和郭林的时候，目睹的是宛若疯狂一样的场景。乔家半张脸上都是血，用尽全力把郭林按在墙上，墙上到处都是血印，如果不是两个人都在挣扎，他甚至以为自己这是到了案发现场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把手边的药扔到一边，他冲上来帮着乔家把郭林拉回到床上。郭林完全处在意识混乱之中，歇斯底里的在吼叫，任凭乔家和耿伟两个人都几乎压不住的。实在没办法了，乔家只能一咬牙， 先绑起来吧。 耿伟去找绳子，两个人把床单扯了，费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把折腾得几乎精疲力尽的郭林绑到床上。乔家在床上的男人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时，整个人彻底脱力地跪到床边，连骂人的力气都挤不出来了。墙上所有的血都是他的。今天早上他起来之后本来想热点东西吃，因为郭林不知道多久没吃过了，他担心这么下去他身体吃不消。结果就在他刚在浴室洗了一把脸出来，郭林却突然开始自言自语，没等他反应过来就直接冲向了窗户。 乔家实在拉不开他，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挡着，被郭林一把抓着砸向了窗户，肩膀也是因为这个受的伤。那时候俩人几乎就一直在扭打，乔家不知道郭林为什么突然会这样，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做不了任何事儿。如果不是耿伟到了，他几乎想抱着郭林一起跳楼了。这么下去，他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。 前方的净土，我做